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啊，讲下度假村唔有错啊。 好， 佢次次都系永远度假村，我得一都系得一间嘅啫。 清清 清清世界啊，系先？即系未讲度假村之前咧，咁我有嘢交代下嘅。 嗯。 咁话说咧，咁啊，差唔多一个月前啦，冇一个月以前，咁几个礼拜前啦。 嗯。 咁我就喺我喺朋友圈度咧，就玩咗个游戏。 系。 咁咧就我就无端端就贴咗我个微信钱包啊， 话冇钱嗰次， 话冇钱零元嗰次。咁當然啦，我銀行係有，我銀行係有啲嘅啊咁啊錢包冇錢咁我貼出嚟嘅，咁諗住扮可憐咧，係人都咁樣噶啦，好正常啦呢啲 嘛。啲女成日都係咁噶啦。 啲女都咁樣噶啦，咁我貼咗，跟住有個網友咧就掟咗1蚊過嚟俾我喎，而家唔係啦咁樣嗱，咁我記得好啦，好拎過眼啦，我就將嗰個網友嗰貼嗰1蚊咧，我就發翻喺嚟朋友圈，跟住就奇蹟嘅事就發生啦，咁跟住咧就。大概我唔知道，我谂十几廿个咯，冇卅个嘅，都二十个到啦，冇二十个嘅，都可能十零个到啦。嗰啲一蚊啊，九毫九啊，两皮啊，咁 咩五个二啊嗰啲噶， 啊冇五二零，冇五二零，咁啊系咁比， 系， 咁啊人民币嚟噶啦，咁港币都有，即系我另外有一个港币户口噶嘛，即系港币嘅微信户口噶嘛。咁佢就另外喺個廣幣微信戶口俾我嘅，咁10蚊嘅廣幣，咁我唔知10蚊有冇，我唔記得咗啦。總之湊湊埋埋咧，就有8幾蚊， 係 哇，係一個奇蹟嚟嘅，係 啊 係 啊， 即係喺我哋而家係一個奇蹟嚟嘅。咁坦白講啊，我又唔係即係你真係窮啦，即係呢啲係一個玩笑嚟嘅啫嘛，係咪先嚇？咁又冇辦法啦，咁樣我10幾蚊，咁開始停咗落去啦，咁樣嚇。咁啊，因為坦白講唔係一個好窮嘅人，有啲都唔係真係需要嗰1蚊，即係等於一樣嘢啫嘛。我叫啲網友聽一集，俾1蚊，其實唔係我唔係自助嗰1蚊啦，或者你俾幾多度啦，10蚊都有人俾啊而家。我係因為刷存在感嘅啫。哇，嗰日存在感夠撚曬啦，真係夠，真係夠撚爆燈啊！咁即係呢個籌款就變咗有10幾蚊，咁10幾蚊咧，哎呀，咁如果自己代咗佢，其實當然可以啦。但係佢係一個玩笑嚟㗎。即係代眼啊，覺得屌我唔知我啲死嘅死人性格咧，所以唔會發達就係咁解。咁佢想 你死咗交 啊？死咗交。咁其實我唔係真係等啲錢使，我等啲錢使咧，我係應該要嘅。但我唔係好等啲錢使啊嘛。咁我就所以決定咗咧，就自己貼夠佢出嚟，貼夠港幣200，因為佢3蚊人民幣到啦，咁樣 咁啊，6-7蚊 啦，係啦，咁我貼多幾廿蚊， 貼多廿蚊到， 貼多幾廿蚊啦，咁樣變咗200蚊人民，200蚊港幣咧，就捐咗俾社民連 ，OK， 係啦，咁琴日咧其實就係七一遊行，今日六今日就係7月2號，咁啊，琴日我七遊行咧，我就去咗社民嘅攤位咧，咁阿六可以做證啦，因為攞埋同我一齊行啦，我就將嗰兩嚿水。 系 就捐咗入个箱里边啦。 咁马仔都做证嘅， 系马仔可以做证嘅。系啦，系啦。咁样见到啦吓，即系其实嗰阵好开心啊，真系好开心。即系一个玩笑系可以，原来可以咁系咁好玩嘅。咁我话咧，定期我都会玩咗，或者我唔捻你。即系而家我成 咁样讲，因为你冇人俾钱你。 喂，唔紧要啊，讲真嗱，叫你哋走去捐钱，坦白讲，叫啲网友走去捐钱。其實幾折騰嘅捐錢呢樣嘢，其實只要你唔係去遊行咧，即係一年其實唔好多人嘅啫嘛，咪六月七月咯。 有幾多人好似聽社記咁講，即係做月費會員。 啊，冇月費會員，我自己都未係啦，屌你冇係啦， 屌我自己都，我都係耐唔耐真係大時大節咁樣走去贖罪嘅啫，屌！ 即係阿傑斯又咪一唔係，傑斯連會費都冇得交添啦，屌你咁退撚咗黨㗎啦，話聲聽，喂，真係咁樣㗎嘛？咁其實網友有時嗱坦白講，而家香港嘅政圈、社民圈。喺一個團體裏面最值得支持嘅團體係邊個啊？你唔好諗住同我講公民黨啊嘛！ 民主黨啊！ 你唔係講我講民主黨啊嘛？咁只係 即係得一間嘅啫嘛，就係、是、社民連啫嘛。你睇我哋啲兄弟，好街個個唔坐監，唔坐監我都要坐監啊！民聯真係黐撚線，佢一坐撚硬啊！話曬你個個撚個坐監，喂，佢係攞佢嘅自由，攞到佢嘅生命，攞佢嘅時間，攞佢精力，係出嚟香港做啲嘢。好 ，OK， 唔好你認為嗰樣嘢啱唔啱？ OK， 一定有人認為唔啱嘅。OK， 但係佢都係肯，佢喺付出去做呢樣嘢啊嘛。佢唔係坐喺個鍵盤度可以屌咗我哋咁樣啊嘛。 唔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唔係為私利咯。 係咯，即係呢啲人 為咗一啲本身個利益俾人剝削緊嘅人去爭取嘢咯。 啊，當然有啲人 嗱呢樣嘢咧，就其實幾有問題，即係喺香港人嘅價值觀裏面咧，好多人係唔 buy 嘅。嗱，我講翻李娟嗰200蚊啦，其實咧李娟落馬仔嗰個箱咧，嗰、那個箱唔係社民連嘅， 咁唔緊要， 另外一個組織嚟嘅。咁、但係嗰個組織同社民連嘅理念都好相近，咁所以佢哋走埋一齊。咁、其實嗰個組織咧係幫一啲可能係外來嘅黑工喺香港俾人剝削。咁、首先香港人就會覺得 黑工， 屌你黑工嚟，我做乜幫鳩你係咪先？第二就係、屌你俾人剝削，做乜關我撚事咩？香港俾人剝削我都唔撚你啦，係咪先？即係我哋其實中意社民連就係因為佢哋唔係為咗私利，佢哋係為一啲冇辦法爭取自己權益嘅人去出嚟嘅團體咯。 嗱，佢哋為咗一用用呢一樣嘢， 即係香港人一般所講嘅死左膠咯。 係咯，嗱，佢哋係即係喺雲雲咁多嘅政治團體、社民圈有一個咁嘅組織，咁其實我哋某程度我哋應該支持啦，其實都應該支持啦。咁你話兜口兜面叫你哋走去六月、七月或者可能一月，你哋去捐啲錢，喂，你哋真係可能真係唔去噶，因為其實。而家香港人好奇怪嘅，你遊行咧、集會咧，好似係攞緊你我自己嘅生命時間咁樣嘅喎，大佬。 係 啊， 你會好吝嗇啊！咁你唔去嘅話，你連捐款嘅時間都冇。點解你唔會真係戇居居？真係戇居居啊！走去真係排隊，銀行入200蚊或者入1000蚊去。 我唔使，其實好方便，網上銀行可以整到。 有啲人連呢樣唔制嘅。 乜、okay？ 有啲人連網上銀行都信唔過。 咁佢唔會做啊！咁如果譬如係咁樣嘅話，咁我下次再玩，咁你哋咪又1蚊2蚊啦， 係咯， 真係唔緊要， 間接咯，當 啊，我就係我面皮厚咯咁樣㗎。如果要補翻個差價係齊頭嘅，我同阿督夾咯，好屈佢咯， 好， 你實肯㗎，一唔會多幾兜嘢啫，係咪先？即係我哋可以繼續玩呢啲咁嘅遊戲，咪幫你哋可以捐助下咯，咁又有得玩喎，咁我又會將你哋。嘅錢就貼喺個網度，即係你捐咗幾多，你喺度數就得㗎啦。牛籌咗幾錢喎，原來咁你喺個平台呢度數就得㗎啦。 咁有啲人唔 buy 呢啲理念㗎嘛？ 佢哋唔 buy 咪冇辦法咯，係咪先？ 即係如果你係 buy 呢個理念嘅，但又即係可能即係其實又唔係咁得閒出嚟遊行捐錢啊，或者幫手嘅咁。 而且最緊要一樣嘢，你有一個心去幫助。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我哋唔係嗰啲乜鬼嘢籌款組織咧，收你40%， 我要貼出嚟， 我哋係貼錢幫你砌夠個題材。 你俾1蚊，我貼50幾啊！屌你咯，你話聲你真係屌你咯，即係我咧，自己都覺得好戇鳩。即係話，而且有時1-2蚊唔係咩錢嚟㗎嘛，係咪？即係唔係咩錢嚟㗎？ 你咪可能抌少啲落你個零錢包度咁樣啫嘛。 係咯，抌少少落錢包，或者平時搶開紅包。喂，屌你真系 搶到啲幾仙啊！啲 幾個仙湊湊埋埋，咪屌你咩捐過嚟咯？其實我呢度我係可以做，但係當然你唔好下下抌2蚊，咁啊要我貼98蚊啦！屌你，我真唔屌你啦！咁下次我再玩呢啲咁嘅遊戲，咁都唔會有特登玩嘅。有時啱啱好咁巧個微信錢包得翻幾毫子啊，有機會嘅就唔係成日咁樣嘅，通常我都幾蚊喺度嘅，或者幾廿蚊喺度嘅。咁咪有翻幾毫子啊！咁我咪又貼過，你咪大家咪又再玩過咯，係嘛？總之咧，除非我真係要好等嗰筆錢使，我就係公開眾籌。咁咪咧呢啲字，你哋大家都只係一個遊戲。我真係我驚玩下過咗火，我屌你老母，你又新桶屌你老，上次乜撚嘢？ 實俾人屌你 啊！咁我一定要交代嘅咁我就交代完啦。咁第二樣嘢咧。可以留翻下個禮拜講第二樣嘢，我想講少神山虎啊，下個禮拜先講。OK， 咁啊，直接去呢個青青世界啦。喂，我真係冇地方去啊！屌，啲度假村嗱，話事係咩事咧？ 流水山啊嘛，仲有個 一陣我同你講個兩個分別。你呢個問題講得非常之好。 我點解可以清清世界呢、嗯、就因為呢零零後、其實零零後已經離開咗深圳㗎啦。係 呀 佢就去咗上海上海做嗰啲 pub 啊。佢唔係做唔係做街佬喎而家。而家佢係賣香檳。 去酒吧度。 係啦。 銷售香檳啦。 係啦。 香檳銷售員。 咁眼見佢呢都好似做得幾開心啦。咁、我就直後頭唔係佢係你咪唔返嚟㗎啦。咁佢話應該會落第三根即係你會繼續喺上海工作㗎啦。咁我因為一年 深港洗盤添啊， 仲深港洗盤添，咪唔好再睇呢樣嘢，真係即係驚大鑊，幾個月過零兩個月啫嘛。因為又講下 ，OK， 咁其實一路當然啦，我哋好撚長情噶嘛。我除咗上三杯之後冇聯絡之後， 好似臨別依依不捨啊。 尤其是啱啱即係你聽翻上幾個禮拜，定係上咩十零廿集，喂嗰、那個史詩式愛情故事，大佬。 系 哇！零零后同零点零零嘅，即系五个零啊，大佬！哇！成个咩 O D 咁啊，大佬！你揸个 O D 出嚟啊！ 奥运系咪五个血啊？ 啊 O D 系五个零四个零啊 ？O D 四个 啊！又仲多个 奥运又 我仲多拉个 O D 啊！话即系听你几捻紧要啊？零点零零加零零后啊，大佬几捻紧要？咁好，即系我好好。即係你我即係點講咧？人係咁噶嘛，互動噶嘛，我覺得好開心，好 enjoy， 好 happy。佢都會覺得好 enjoy， 好開心，好 happy 嘅。大家都係其實即係大家互相比，都覺得好正嘅。咁當然阿零零後走咗之後，咁我哋都係喺微信 keep 住聯絡啦。咁啊問下佢係唔會翻嚟啦？有時鳩痕啫嘛，鳩痕問下你幾翻嚟啊？你仲可以執你一劑啊？咁佢都一路都冇話嘅。咁到時但係到有日唔知星期幾啊，跟住佢就問我過幾日翻嚟深圳，得唔得閒啊？咁我嗱，其實坦白講，世界盃期間嚟嘅，咁世界盃期間咧，我睇波嘅，咁其實就冇乜點出動嘅，冇出動嘅，咁都可以做證嘅，基本上出動嘅九成百分之一百都揾你噶啦。咁我睇下點囉。咁我睇下點啫。但係一同佢輕用個微信之後諗下睇乜撚嘢屌閪啦屌你老真係太史詩式㗎嘛因為嗰次真係太有啲偉大嘅浪漫歐語朱麗葉嘅故事㗎嘛。 小別性身份 㗎咁我當然唔會即刻覆佢啦我第二日就講。不啦我假期冇問題啊我得閒就我過嚟搵你啦。咁我過嚟我咁因為呢我曾經同佢講過呢我係送條泳衣俾佢。送件泳衣俾佢就去都係去度假村玩嘅。咁一路應承咗㗎啦咁哇如果呢次出嚟咁我哋就去度假村玩啦咁樣順便游下水啦咁樣。咁跟住佢話好咁我就走去買泳衣啦。咁我知佢咩 size 㗎嘛。因為其實零後唔好高你都見過啦。佢唔係好高大好細粒㗎咋嘛。對波又唔好大㗎咋嘛。一大太大波我唔會咁長情啊係咪先。咁我知道細碼嘅我買一件細碼啦咁都名牌嚟㗎 ,Sibit 埋 ,Arena 嚟㗎 ,Arena 嚟㗎咁樣咁三件套嚟㗎即係一個巴一條恩同埋一件外 披嗰啲 㗎披咁樣三件又都唔平㗎或者係都成五嚿水㗎 差唔多啦 你㗎咁買咗啦今日我嚟講我買咗泳衣啦咁我約你得個星期五你星期六啊星期五嚟嘅星期五我就你星期五啦咁樣因為呢清清世界有一個好奇怪咁我訂清清世界啦一直間我先講點解點講清清世界同球隊山嘅分別啦咁訂清世界啦咁嘩唔撚平喎七嚿幾水喎本來我就諗住住樹屋嘅但係樹屋呢嗰、那個日子都冇撚曬啦咁可能係近暑假可能都學生放假嘅關係啦咁冇搵晒焗住木屋 單棟式嘅。 單棟式嘅。 你都正啦。 但其實用唔晒㗎嘛。其實真係用唔晒㗎。即係 咪但係樹屋你爬上爬落好唔方便㗎係咪 樹屋其實唔係爬上爬落佢俾條樓梯你㗎。 我有樓梯。 你唔係琴㗎你唔使做馬騮㗎。 但你會唔會驚動作大呢就係間屋冧呀。 幾撚穩陣。 好撚穩陣呀。Okay. 我曾經我透露俾你啦我曾經同啲社運嘅朋友香港嘅包括好知名嘅女士當然冇搞嘢嘅就兩個好知名嘅女士一個好知名嘅男士 一就去星星世界玩 嘅。 咁样嗰都系住船屋噶，佢都稳阵。 好稳阵。 好啦，稳阵。 即系你哋两 pair 对、啊、对角喺度，阿、啊、都冇事。 啊，咁啊，佢哋冇，咁佢哋一间房，我间房。啊，当时佢哋系一 pair 嚟嘅。咁、 嗯 啊、我就唔係一 pair 啦，咁我係同嗰個朋友就因為我啲發乎情止乎禮㗎嘛，你知我哋啲、啊、我唔係下諗住搞㗎嘛，係咪先，當然我好其實都曾經有一絲咁嘅諗法嘅、啊、但都係屌你黐撚線啦，你咁嘅樣係咪先，咁算啦，呢啲唔講，又一嚟講講下你估到嘅你。 Okay. 你知啲朋友就係好啦，我都八卦呀，佢諗下就估到㗎啦，咁我唔講啦，咁咁啊，張樹屋平啲三百零蚊嘅就冇曬，咁啊焗住住七嚿水嘅木屋啦。咁啊 咁啊租曬咁樣， 嗯， 點樣用唔曬啊？ 木，因為其實 大， 其實間樹屋幾大下嘅。佢個浴室咧就有浴缸嘅。 哦， 咁、啊、個浴缸又大間，浴缸又唔係好撚大嗰啲浴缸喎。即係我喺我嚟講係浸腳用嘅啫，或者嗰個浴缸。 哦，即係唔可以瞓直嗰隻。 啊，唔可以瞓直嘅， 要屈喺度。 係要屈喺度嘅。咁、那個浴缸咁佢冇撚用啦。咁佢嗰啲梳化又有張梳有張梳化喺度，咁咪完成成間廳好撚大咯。張床嗰度，但係樹屋就唔同啦。樹屋咧得一張牀嘅啫。沖涼房同埋張床。 咪即係好似酒店房咁樣。 係啦，咁可能有幾張凳、 哦、 凳 嘅。木屋就好似一間住宅咁樣嘅。 係啦，打完木主席樓啦。 咁都 OK 㗎，你咪由床玩到廳囉。 咁玩㗎。個廳好跟住又唔係好大呢，如果多咗一架出嚟啦、 哦 okay。 多咗一架出嚟啦。咁其實咁其實冇分別嘅，但係租唔到樹屋，咁就租木屋啦。咁、木屋咁就照咁住啦。咁我約咗佢星期五。 木屋有冇廚房啊？ 冇。 哦，都冇住， 都冇嘅， 即系净系得落做下 P 咗啫。 即系同呢度一样嘅啫，一样嘅啫，同呢间酒店一样。 多咗个厅， 系睇多咗个多咗呢格一格到咯。一格仔到啦。冇呢咁大添啊，其实间树屋。 讲尺度 啦。嗱，间树屋就好似冇咗个厕所咁样咯。喺呢间嘅呢几尺啊，二百零尺到咯。 二百零二百啦。 咁间木屋就三百零尺咯，三百零尺咯。咁都系三百尺度咁上下啦。咁啊租啦，咁啊俾咗錢啦，記住俾咗錢啦。一俾咗錢咁啊約阿零零後就星期五你早啲出嚟啦，咁我哋去游水影相啊，你知其實你 去返咗環江先。 係啦，返環江先。係、哦、因為佢都要嚟放低返啲行李啊，車力呱啦咁啊。咁啊 ,ok, 咁約啦。咁我就話我知佢唔識去㗎啦，咁我就話當日啦，星期五啦，我就落嚟環江地鐵站等你啦，咁、我就話兩點鐘得唔得，因為兩點鐘會好啲，跟住阿零零後話咁早，晏啲啦，四點啊，我四點去就冇嘢玩㗎啦、因為其實 日落啊嘛，睇唔到， 唔係啊，因為閉園啦。即係嗰個 公園 會五點半就閂嘅啦，咁、當然我唔會同佢行曬啦，咁起碼有少少地方可以影下相啊，我帶曬架叉去㗎嘛，係咪先？咁佢話我要我太晏啦，太早喎，我驚唔知醒，咁我話其實三點啊，因為我預三點去到四點 check in 就五點，我有一個鐘頭咧就可以行下完啦。咁啊，跟住夜晚又梗系游下水啦，系嘛？即系谂住一套嘢噶啦。 好，跳龙跳落。 咁一到星期五，哇！滂沱大雨中，将穿针穿我心。 咁打的咯，冇所谓噶。 一样好温大雨。咁、 嗯、 我大概系三点钟到就去到六约站啦。跟住我就同我喺 六约唔系六约唐坑啊， 唐坑系唐坑站。喺唐坑站啦，咁我其實一嚟到羅湖咧，咁就收到阿零零後嘅 message， 咁佢就話咩咧？我要整眼睫毛，整眼睫毛，我可能晏少少，好街晏到幾點啊？我要你三點，其實三點都好撚問噶啦， 係咯， 咁其實一落雨我已經後悔噶啦。其實我都咁啊，唉，咁啊算啦，落雨都冇乜地方去噶啦，除咗執掣之外都冇嘢做㗎啦， 都冇得行山㗎啦， 係啦，冇得行山㗎啦，咁我話算啦，咁啊，但係我又早嚟咗㗎嘛，因為我好彩喺羅湖寄嘢㗎嘛，好啦，咁跟住佢話，咁佢話你等佢做完眼睫毛，我做完幾點啊？ 做完通知你啦。咁即係話連個時間都冇喎。 係囉，即係無止境 嘅。無止境嘅時間。咁我準時係三點鐘未夠，我就去咗唐山站。咁黃鳩鳩㗎嘛。咁我就坐搵間便利店，好彩而家呢便利店呢門口就有張台係啲凳嘅。咁你買唔買嘢食呢，你都可以喺度坐嘅。 咁就會買支飲出嚟 囉。冇啊，我嘢飲都冇啊。因為我自己有嘢飲囉。咁我坐喺度食煙囉。喺度食煙囉，咁等。咁等到四點鐘啦， 我去坐喺度食個鐘啊，屌！ 係啊，個幾鐘頭添可能。 你咁好嘅，你唔行過去聖彼得堡對面嗰個摩行嘅街， 有乜好行啫？ 睇下耐啊， 落幾撚大雨啊，大佬！ 喂，起碼係咯，室內啊嘛，係喎，你自己落雨行唔到過。 落雨啊嘛，咁喺度等，等四點鐘到啦。 嗯， 跟住佢叫我去華潤嗰度接佢。乜撚叫華潤？ 邊度華潤咯？ 華潤你唔知咧？其實就係喺唐坑經聖德堡中間有個商場仔，就叫就華潤啦。 啊，我哋搵嘢食嗰度附近。 你唔係，我哋搵嘢食呢就喺喺入面啫。我哋喺聖德堡同唐坑站中間，就其實有一間細細個商場，就華潤嚟嘅。 OK。 仆街，你而家都唔知喎。咁我都唔會知啦。 講起我就醒起嘅。 你講起咪醒起，咁你我唔醒起㗎嘛，咁我喺邊度啊？我唔撚實知㗎喎，不如話你係你嚟唐山站啦，我唔識你，跟住話落雨喎，你過嚟接我啦，咁跟住係死死地氣。 開個共享位置囉。 喂，係好有時都好撚流㗎咋，你唔好要真係，你唔好成日靠呢啲咁嘢啦， 唔流啦， 流啦， 你大致上嘅距離方向知道㗎嘛， 咁 OK 啦。咁跟住我就死死地氣，我真係問人啦。我話華潤商場喺邊度啊？咁佢指，咁指我就知啦。我就知啦，喺中間嗰度。咁我行過去啦。咁我行到去華潤商場樓下有間 KFC 㗎嘛。跟住我就共享位置俾佢啦。佢個位置哇咁撚實遠嘅，係好遠喎。其實對住喺聖德堡都嗰度啦，我目測嗰個位置。跟住話喂你咁遠嘅，又話喺華潤，佢話佢喺華潤啦。 哦， 咁所以我證明嗰次嗰啲 生幾廿米嘅 共享，其實好撚近嘅啫，啲共享都流流地嘅啫。 係啊，佢講到明㗎，佢講到明係爭幾廿米嘅，最大差誤差係幾廿米嘅。 幾廿米都好撚遠啦，係咪先？咁跟住等佢落嚟，跟住就嗱臨，我話嗰時已經大概四點幾咁樣，我哋就嗱臨坐地鐵啦。因為坐地鐵同搭滴滴其實時間差唔多嘅啫。如果唔塞車，又要落雨又塞車添啦，咁樣。咁我搭地鐵唰一聲就到啦，因為過一個鐘頭唔使。咁大概多成係五點啦，咁其實我已經取消咗自己，因為取消咗行完嗰個行山嗰個計劃㗎啦，咁冇乜所謂啦。跟住去到五點，咁呢個零零後就話我冇食嘢喎，未食嘢喎。佢連早餐都冇食喎，佢話。咁我就喺南山站咁求其揾間火鍋同佢打咗邊爐啦。咁當然講緊火鍋呢都幾撚貴嘅。但都幾撚難食嘅。 南山站嗰頭啲嘢係好貴㗎。 好貴呀咁樣。咁食到跟住無啦啦個電話響。咁我唔知咩電話嚟㗎嘛。第一電話唔撚一直聽囉。跟住再響。跟住呢我見到咦又同佢同一個 number， 咁第二次打電話嚟。 喔、先聲催你去攞房。 冇錯啦，佢催我攞房。佢話你六點鐘唔嚟呢 就俾人㗎喇。 咁我俾人，我屌你老母，你咪講少啊。要你七嚿幾水，我俾撚咗錢你俾人。係咪先，佢話總之佢唔係話你俾人。 佢會退返錢俾你嘅。 佢係咁嘅意思啦，總之咁我你係咪你過嚟攞房㗎，咁係確認啦。總之佢係咁嘅意思啦。總之你唔嚟佢俾人。 一般最夜可以拖到八點㗎嘛。 係但我訂攜程嗰時候呢，我係寫得明係四點前我會 check in 嘅。咁過兩鐘頭佢講返。嘩咁我咁撲你間仲食唔撚食啦。好啦唔撚食。咁唔撚食就跟住食撚完啦，其實食撚完啦。跟住阿零零後就話要買啲嘢。買咩呢？洗面奶。咁買乜嘢洗面奶啫。我就唔撚熟路。行咗段 萬寧都唔知道邊度有。 冇啊，完全冇啊，啲地方搵都搵唔到。 冇你搵要搵間嗰啲。 百里神都冇。 咩人人樂啊啲囉。 都冇搵唔到大嘅超市。 細嘅便利店啦。 細都冇。 便利店都 沒有。我去咗百里神都冇。 百里神都冇， 百里神都冇，咁死啦！咁啊，我又话唔揾得啦，人哋打嚟吹啦，咁跟住搭的士，咁啊，中咗啊，咁 OK， 公车系六点几，就先去到车啦，咁当然啦，车力垮啦，搞啲手续捻快啫，啊，咁啊，跟住咁啊，攞咗间屋咁啊，梗系去树屋嗰度唞下啦，咁跟住我咪叫佢着件泳衣出嚟睇下咯， 跟住就发觉心港体半啦， 唔啱着。穿都穿唔入， 穿都穿唔入咁大， 穿都穿唔入。哇！我屌你唔系肥到咁啊嘛！啊，因为佢冇喺我面前着噶，佢入房着完之后出翻嚟。好彩，佢自己原来咧当晚咧就买，当日就买咗件泳衣嘅。 哦， 啊，唔知点解佢好似估捻到我，屌一定会买错咁啊！啊，佢买咗件百零蚊嘢，好捻靓嘅泳衣嘅。啊，又系两件头嘅。咁啊，咁啊。咁我都係着返我自己嗰件啦。咁今日大概係七點零鐘到啦。咁我哋梗係游水啦、我啊帶埋個單反。就係泳池你咪記得我夠啊。好咗冇乜意外啫。咁啊放低個單反喺個喺啲凳度啦。咪佢台度啦咁樣。因為佢啲太陽凳㗎嘛。咁啊扮下因為今日換好細嗰啲泳衣啊扮下嘢先啦。跳水重一聲。即係話得嗱，我識游水啊，扮到佢跳水好靚嘅。 佢識唔識啊？ 佢唔知啊。 嚇？ 冇落水。 嚇？佢冇落水。 佢係換咗一條好 sexy 嘅，都唔算 sexy 嘅，一件幾靚嘅黑色泳衣。但佢冇落水。 點解唔落水？ 佢全程咧就攞住個手機，喺度拍玩抖音，影個環境。咩影咗咩远喺度，我就游一阵间水，咁大概几秒钟到啦，冇几秒钟，因为可能游咗几分钟水啦。跟住我就上咗岸睇佢影玩抖音啦。咁咁咁当然我有攞部单反咪帮我影下相啦，咁样啊。咁影，咁我发觉我自己啲技术系非常之嗨嘅。我已经买咗个大光圈，系影到我咁肥。我已经俾你睇下啲相，真系我影得好捻肥。咁当然佢本身都肥啦吓，因为嗱，我就发觉啦，我因为我大光圈，咁佢一个好处唔使用闪光灯啦，夜晚啊，但系零舍八啊，影嗰个女仔八个头咧，佢肥咧就形成更加肥啊。所以用所以咧唔同嘅镜相机， 咁你咪曝光短啲咯。 我识鸠呢啲嘛，影就算噶啦嘛咁啊喺度咁啊八十后乐此不倦好开心喎、佢话佢早知咁撚靚我就早啲出嚟啦我屌你老我心话我屌你老母嘛你咪傻閪咗你 到你時間啦又搞眼睫毛啊 哇又整眼睫毛又剩因为我问佢啲咩因为佢话想靚啲出嚟影相咁样我话屌你想靚啲出嚟影相啊你就琴晚就整眼睫毛啦今日就早啲去啦我觉得其他啲时间我咁样咁样去讲因为我少少嬲嘅其实即係唔係嬲嘅即係焗住嘅屌喂七嚿几水酒店 唔认你两句唔得 啊七嚿几水酒店其实应该如果两点钟去到喂即係玩多好多嘢㗎嘛咁当然啦而家悭返好多钱嘅因为你游嗰个园呢又有整黏土又整嗰啲咩食死人花樽呢嗰啲好似高咁嗰啲呢又嚿嚿幾水整磨啲豆腐花又嚿嚿幾水㗎嘛咁佢慳返嗰度我跟佢慳返我五六嚿水㗎啦其實基本上。 你俾個豆腐我磨嘅話啫屌磨豆腐。 咁一路喺度影相啦日下影相啦。咁影下差八點㗎喇喎。八點咩日子有咩時間啦世界杯分组在巴西喎屌你老味。喂睇尼马喎。跟住我咪嗌佢走得未呀走未呀。都唔撚愿走喎。喺个区一个泳池嗰一个大泳池里面死都唔撚走喎。 又唔撚落水。 又唔撚落水喎又喺度死喎玩抖音。你知道我玩抖音嗰个死人音乐嗰啲咩 BB 喔咁屌你老味。我呢就戇鳩我呢烦扰人㗎嘛。即係每次抖音都系嗰首音乐。一次就一成日喺隔離聽住聽幾廿次屌你老黐線我都好撚敏你嘅人好撚敏即係啲話走啦咁我又冇同我話睇波嘅咁幾經辛苦 唔撚你佢自己入咗開電視睇波屌你咁撚嘅 咁佢即係上返去 间树屋度咩？唔系金木屋度咩？几经折腾，我终于可以睇到巴西嘅下半场。 嗯。 好彩嗰日0-0，最后尾先至入波。我睇到嗰日入波，咁唔紧要啦。咁完睇完啦，睇完我就冲就冲凉啦。跟住话我你都可以，你都要冲个凉先啦咁样啊。佢一冲成粒钟。 咁咩？ 洗衫咯。 哦，洗翻条泳衣。 洗衫，哇！即系我唔明知佢做乜撚嘢噶嘛？咁撚柒耐嘅，系咪先？系咪屌气咯咩？要插翻啲假牙睫毛出嚟啊！鼻啊，又要插翻出嚟装翻入去啊！咁我望一望，哇！你洗衫啊？咁啊喺因为我哋个浴缸嗰度咧有啲衣架挂住噶嘛。哇！好似世界杯啲国旗咁，屌气咯咁又。有嗰条泳衣 under 啦，佢嗰条 under 啦，洗埋自己 under 啦，嗰件泳衣个疤啦，个泳衣都佢个改件泳衣都有件披风嘅，洗捻实晒，咁佢个疤又真系嗰个疤又洗埋，嗰个底裤又洗埋，我屌你咁五条国旗，屌你啦，我觉得 烂国旗， 哇咁家真真系世界杯咁，屌你啦，因为啲 唔系我重点系佢都冇落过水洗乜捻嘅泳衣， 我唔捻实知啊。啊！真系冇落水洗咩泳衣出嚟， 啱捻晒头啊！真系 咁咪洗咯，洗成粒钟啊！咁啊等等等等等等，咁啊等到佢出翻嚟啦。跟住我望一望，哇！都真系好似几捻肥喎。即系我佢而细码噶嘛，即系我好舒服佢细码嘅。咁而家中码度咯，所以我件细码佢着唔落，但系有个好处，对波大咗。 哦， 喂，原来真系人肥波大啲嘅，真系佢真系唔同以前。以前好靓可爱噶嘛，波仔细细咁，屌呢两蚊得意噶嘛。哇，而家佢大捻咗，咁都，但我又唔好中意啦。咁啊，极其量咪趁一 Q 咯，趁完一 Q， 咁跟住又冇嘢啦，咁啊世界杯开波啦，因为嗰时十二点仲十一点仲一场噶嘛，咁啊咪又睇咯，睇完之后仲有成个钟头得闲，又趁多 Q 咯，咁趁到第二 Q， 咁啊又翻一阵间。开肚饿，但系成个清清世界都冇嘢食嘅，杯面都冇 啊， 哇！原来屌你都咁捻样，我打电话，美团又唔会送上嚟，屌你老味，或者你系山上边噶嘛？你知啊？系人哋坐个电单嗰个电动车点上到个山度啊？啊！哇！即系我谂铺屋街，咁跟住，唉，我睇埋场美场啦，因为小组赛一日三场噶嘛， 两点嗰场 啊，睇完之后又冇嘢做，又肚饿，又沉到滞。我又瞓紧觉啊！哎，你咪扑街起身屌閪，屌捻住啦！但系呢三 Q 咧，呢三 Q 我记住几捻坚啊！我呢三 Q 系0.01 ，OK？ 唉，人哋都喺上海谋生咯，无谓屌閪咁捻多嘢，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系嘛？咁就0.01咁啊请完第三 Q， 咁跟住咪喺个好肚饿嘅日子。好肚饿，时间瞓到十二点钟咯，跟住咪走啦，走都不得止啦。咁我俾咗1,300蚊俾佢啦。本来我谂住加价嘅，本来谂住呢次俾1,500蚊，但系屌你老味扑街，你两点钟唔捻到，你5:00先到，屌你搞到啲时间乱捻晒，我罚你老母閪两嚿，罚你两嚿，咁点解你咪俾1,300蚊佢啦？咁我哋跟住坐巴士， 冇揸赢先生。 唔係一來一向俾1,300嘅 ，OK， 一向俾1,300嘅，咁坐巴士，咁佢我話佢係去東門，咁啊個巴士啱啱喺京東門嘅，咁啊行一行啦，跟住佢經過間整形醫院，佢話哎呀喺呢度要落車啦，咁樣我嗰間因為巴士嚟噶嘛，未冇得或者落噶嘛，咁啊佢又見到佢打開個電話，就同嗰個一個女仔喺度視訊啦，我要打玻尿酸，咁我 OK 啦，我聽到啦。跟住我咪嗰個車去東門啦。咁跟住咁嗰個去咗東門落車嗰個巴士站呢嚟嗰、那個 醫院 呢都有一段路嘅。跟住我話不如我搭有少少娛樂呢。咁我就話不如我坐的士送你去啦。佢話好。咁我咪送佢去嗰間整容醫院度啦，深圳整容醫院㗎啫。咁送佢入去打玻尿酸啦，咁我目測，哇，有件 冚家產個頭即係大撚過你又話聲你聽，好撚巨大嘅心口，嗰兩個足球嚟又話聲你聽，唔係有籃球，足球大過足球啊！即係問你，哇先生有咩可以幫到你啊？哇！屌我冇望，哇！ 頸渴想飲奶， 屌你老尾，有冇陽具真大啊？我心諗啫。自從嗰日之後，咁跟住冇嘢啦，咁啊送咗阿黎玲嘅後仔打玻璃先，我只係搭車走啦，因為我要住酒店。 嗯， 我約咗你噶嘛。 嗯， 係嘛？啊，嗰日食飯噶嘛。啊，咁我翻咁啊翻酒店，成晚咧我都諗住唔係黎玲後， 我對波， 諗住嗰個兩對波。喂，屌你真心有餘悸啦！喂，你知道我撚驚啊嘛？但我屌你老味，乜撚嘢嚟嘅？眯埋隻眼諗，哇！屌你老味，我發大就驚一驚。咁样恐怖啊！屌你老，呢个世界边有咁样大个波？你哋可以睇下嘅，深圳整形医院。 O K， 屌你老，咪真系好啦，恐怖话啫咧。咁啊完咗呢个咁啊清清世界嘅。 个样得唔得先？ 麻麻啦。 哦，咁算啦。 都好啦，麻麻啊，但系唔算好高咯。 咁算啦。 但系真系唔啱比例啊，完全唔啱比例啊。个波系大过佢个头。 咁有啲匈奴族噶嘛，冇计。 所以你睇佢睇下啦。順便幫我問下有冇陽具真大啊？費事依家俾啲女仔試喎，又短又幼啊 ！OK， 好啦，咁呢次個玩法就完咗啦。 嗯， 咁啊，嚟嚟又跟住而家又飛翻去上海啦。咁啊，而家最大問題就剩翻件泳衣啦。 嗯， 有件泳衣就有件細碼嘅泳衣，就而家諗人送啦， 諗人送 啦， 都未著過啊。 未著穿唔到啊！即係喺個腰度穿唔到啦。咁其實某程未著過嘅。 用過啦，即係。 仲有個擺喺度嘅。 九五成身啦。 九五成身，我而家就諗。 九九成啦。 啊，咁我就諗下，而家睇下邊個可以送啦。咁啊，睇而家跟住睇下邊個女仔好彩。可以著呢件泳衣啦。咁下次可能就係去呢個球水山啦，係嘛？咁時間差關係啦，球水山唔講啊，有咩分別？我留翻下個禮拜節目講少少俾大家聽下啦，好冇？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